自在夜里，闪电掠过茫茫的风雨，心里的记忆只剩模糊和迷离。风不停吹过去，雨洒落我心底，只要平添无奈的思绪。从此两分离，从此千万里，留下黑夜缠绵的思绪。 下黑夜缠绵的思绪。